咁啊，例如经中第六卷最后嘅四种清净名灰，以及第八卷第次之中嘅三件事，以共呢二十五行，包括所谓第七卷坛场持咒，通名为叫做净修。咁啊，四禅八定之中，除咗个五不还天，以共最后第九、第十两卷个五十重阴魔前嘅四十八种，通名为叫做邪修。咁啊，在呢个净修之中，又分为真修、以共呢系圆修。咁啊，如果以呢个天台宗嘅四教而论啊。咁啊，最初个藏通二教，在未曾见道之前，名为佢哋圆修啊。咁啊，见道以后，先至名为真修。咁啊，若是究竟而论，藏通二教只有呢个圆修啊，系圆呢个真谛理而修，但系呢未有真修，因为未至呢个中道第一二谛。咁啊，在呢个别教嘅三心，即系十住、十行、十回向，以共圆教嘅十信位，未曾破无明正法身之前，物空明即系圆修。咁啊，到别教嘅十地。以教个十智慧以去，因为破无明，同埋至中道佛性啊，就名为叫做真修。咁啊，现在本经就系简邪修而显真修，简呢个圆修啊而显呢个净修。所以经都讲，佢话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经文圆觉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咁啊，诸天魔王魔眷属就系拣呢个邪修，经文圆觉就系拣呢个圆修。咁啊，经中所讲嘅德圆明觉无生性为因地修，然后圆性果地修正啊，就系正正式式开示，要依呢个正修，以共呢系真修。咁啊，若是话呢个正呢方面，就系分别有分正同埋满正。咁如果四教而论分正满正，藏教个初果、二果、三果属于咧系分正，到四果阿罗汉啊，名为佢嘅满正。如果通教菩萨共有五位，就名为叫做分正啊，到佛地就名为佢嘅满正。咁啊，若别教菩萨从初地而去。直至到等各位一共有十一位，名为分正，妙觉菩提就名为叫做满正。咁如果圆教菩萨从十至十十回向，暖顶忍制第一嘅四加行，至十地等各共有四十五位，通名为分正，而到妙觉。菩提呢就名为满定。咁如果我哋究竟嚟讲一句，其实藏通二教只有相似正啊，佢破咗呢个自私烦恼，咁正到出世嘅小乘正果，只系相似正德，尚且冇呢个分正位。咁别教菩萨。只有分正啊，就冇呢个满正啊。唯有圆教菩萨先至有呢个满正。所以本经里边讲，所谓重重单福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就系本经所谓极质嘅修正啊， 所以此经是讲这个满正，就不是讲这个分正。咁第八呢，就是步类品会，步就是有通别，通就凡是佛所说，其中是全三身、三大、三世，都是属于此经所说，与此经的步类相同。若是别而论之，藏经里面有一本叫做《首楞严王三昧经》，就与此经的部类咧系相同。咁啊，若是话品者，此经啊从始至终未有分开，系几多品，或是咧有其他嘅品。咁啊，会咧，此经啊从始至终都系响其树吸孤独言讲啊，所以亦不分会。第九就是总释名题，就是一种解释此个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此一个经题。那我们现在虽然是依这个严守国师十门分别，咁啊，至到第九总释名题咧，我哋就可以依呢个天台宗啊，咁啊五重原义解释呢个名题。咁啊，五重原义系释名、显体、明宗、辩用、判教上。咁啊，呢个五重原义就系智者大师咧，由于佢在呢个经中深入研究，然后先至说出啊，以呢个五重原义嚟到解释经题。因为智者大师生前，佢常常种法花，行法花三昧。咁啊，有一次佢读到药王菩萨本事品，其中所谓善男子，是根精进啊，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句，咁佢直言咧就入定，咁佢喺定中见到世尊在灵山一会啊，此刻咧系未曾解散。咁啊，后来佢出定，咁啊将呢种境界啊，就对呢个慧思禅师讲，咁啊当时慧思禅师话，咁啊呢种境界。非汝的莫敬啊，非我的莫即，此种境界属于法花三昧的前方便。咁啊，从此以后，智者大师辩才无碍，说法从一个旋陀罗尼流出，通达法相啊，都犹如物游虚空一样，亦都深解如来秘密之道。所以他说法花经之时，单是说一个妙字啊，即是妙法莲花经的经题，这个妙字啊，他就说了九百日。所以佛学的名词呢，就称他为这个九旬谈妙。那么而智者大师，他用这个五重原义解释法花经的经题，咁啊现在咧，我哋指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嘅经题，咁啊亦可以用呢个五重原义啊嚟到解释。第一就系即名，咁啊佛出世于人间，所谓自同人法，种种嘅开示，无非咧系引导嗰啲众生啊同归常乐我净。敬同于佛，咁啊佛既然出自于人间，在呢个人间之中，万法既有其名，所以佛所说嘅经亦当有佢呢个名啊。所以第一咧就要解释经名，咁啊第二就系显体，体啊就系当经所传最重要嘅道理。咁我哋释名，名就从实起啊，先有实事实理，然后先至立名。 咁啊，現在我哋既然知道一經之微，就應當因而尋體啊，就顧名思義，所以釋離之後就應當要顯體。咁啊，第三就係明中，中就係斷惑嘅利器，修行嘅光業係顯體嘅書機。咁啊，將來嘅顯體就顯示啊，所謂天然本具嘅理性。此個天然本具嘅理性啊，就係生佛平等。咁啊，既然生佛平等啦，何以诸佛敬之，受用常乐我净，大用无边。咁我哋众生啊，反而受呢个生死轮回、百苦交煎啊，点解呢？就因为未有呢个修行个方便，亦都可以讲啊，唔了解经中呢个修行个重要。所以就无法子断烦恼，正此个天然理性啊！所以我哋在显体之后，就要明中，即系话点样去修行，以后先至显示啊自己呢个不生不灭、与佛无二嘅本有心性。所以第三就要明中。咁啊，第四就系辨用啊。用呢就分为中用以共用用。咁点样叫做中用呢？是依法修行能够断惑，有一种咁嘅修行断惑嘅效果呢，就名为叫做中用，即係依经中嘅道理修行啦，产生一种啊断烦恼正果位嘅妙用，咁啊叫做中用啦。咁啊用用咧就系用中之用，就系话如来即系十方诸佛，同埋包括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佢证到佛果菩提之后，佢从体起用啊，所谓运无缘大事，同体大悲。说一切大小权实的教法，所谓分身尘刹，处处度生，佛苦与乐，就名之为用。咁啊，呢个用咧，就系佛咧从体起用，以慈悲度众生。咁啊，但系所化嘅众生啊，佢闻佛说法之后，所谓从闻就修解，由至思维修习。或者邪恶从事，或者弃邪归正，背过合尘，就属于用中之用啦。即系闻法修学咧，啊，亦都断烦恼而得到解脱嘅妙用啦。咁啊合埋咧，就系用中之用，所以名为叫做用用。咁啊古德讲，佢话如来说教嘅妙能。本经所生之功德呢，咁啊通称为用。咁啊，如果分别言之，第一句所谓如来说教之妙能，属于呢用中之用。第二句本经所生嘅功德，即系依此经嘅重要去修行啊，得到断烦恼嘅效果，咁啊属于中用啦。咁啊，既有修行嘅重要，咁啊一定发生断惑正果嘅效用，所以明中之后就要辨用。第五就系判教相，教就系如化物嘅方便，咁啊亦系利生嘅权宜，名为叫做教相咧。就是分别而同浅深权实的区别，名为叫做相。咁啊，现在就说明本经是在乜嘅时候讲嘅咧？判定啊，佢属于何一部所结呢？所以辨用之后就要判教相。咁啊，每一部经嘅经题 可以用这个五重原意来解释。那么其实呢，佛法之外啊，即使世间一切法，那么亦可以啊用这个五重原意来解释的。例如一张台，那么台就是它的名字，那么它的名字就叫做台啦。那么既有这个台啊，这个名字，那么就一定呢有啊这个台的实体。那么这个台是用什么做的呢？或者是用木，或者是用铜，或者是用铁。那么这个木和铁就是属于这个台呢这个体质，那么属于显体的。那么做台的时候当然有它的方法，我们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做成这一张台呢？那么这个做台的方法是钟，那么它就名钟。那么这张台既然做成，或者用来写字，或者用来安放一切物件，那么这台的作用，那么属于电用。那么这张台是先无后有啊，那你做台的时候就有它这个年月日时，同埋呢张台啊做好嘅时候，所谓长短方圆就属于呢个台嘅教相啊，咁啊属于半教相。所以世间一切法，咁啊亦可用呢个五重原意嚟到解释嘅，咁啊亦都说明啊，所谓佛法在世间不不离世间国，西法与佛法系可以互通嘅。咁现在我哋就详细解释所谓五重原意啊，嚟到解释呢个经题。第一，咁系即嚟就系解释一经呢个经题，因为一经嘅经题啊系唯一经嘅纲要，亦系十卷经文重要嘅道理，都全集于一题之中。咁我哋做一个学人，你若想明白经中个别嘅义理啊，我哋就响呢个经题嘅总纲里边咧，先来个了解。所以逢系解经啊，即系讲经啊，咁啊亦都应该咧系根据呢个经中嘅内容啊嚟到解释呢个经题，就说明经题。这个经里面的内容呢是彼此互相呢是符合的。所以一经的总体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件衣服啊，有这个领啊，所谓举领则流流皆直，那么亦如往之有光啊，那么提光就众目皆张。全经的要义虽多，总摄在一题之中啊，咁啊，经系明白清楚，咁啊，一经嘅要义咧，亦都可以明白好多啦。咁啊，即嚟我就分开咧，个简定同埋咧系正式。所谓简定者咧，咁啊，一切诸经啊，咁啊，别名就无量咯。藏经里边过万卷都唔止。咁啊，過萬卷嘅經咧，咁每一部經啊，都有佢一個名字。咁啊，部部經咧，呢個名字唔同噶。咁啊，雖然經嘅名字唔同，但係智者大師啊，以佢嘅智慧，佢就判定唔超出咧七種嘅意思，就係單人、單法、單器喻、人法、人喻、法喻。如果呢是人法义这七种意思呢而立经题。第一种单人立名，例如佛说阿弥陀经，能说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能说所说都是人，所以就单人立名。第二单法立名，由于大波涅槃经是属于佛所说教法，咁啊依法而立名。 第三，丹契如立微，例如宝积经、宝云经、宝宝云，都是以譬喻嚟到解释佛法。咁啊，丹如立微。咁啊，第四就是人法立微，由地藏菩萨普遍经以及文殊菩萨文波耶经。咁啊，地藏菩萨、文殊菩萨咪属于人呢？咁啊，地藏菩萨嘅本源，文殊菩萨所问嘅波耶啊，咁啊属于法，咁啊合埋就系人法而立微。咁啊，第五咧就系人如立微，例如如来说狮子吼经，如来咪属于人咧，狮子吼啊就属于譬喻，就是、以譬喻佛说法啦，如同狮子吼啊。能够降服那些邪魔外道，咁啊人如立微。咁啊第六就是法如立微，就如同妙法莲花经。咁啊妙法咁就是佛法啦，莲花就是譬喻啊，以呢个莲花嚟到譬喻嘅一乘妙法，咁啊属于法如立微。第七就是人法如立微啊，就是大方广佛。花言经大方讲就是、佛所说的教法，佛呢就是为能说之人，花言呢就是譬喻，以这个一乘的因花来的庄严大方讲的道理，所以名为他们人法如立微。那么除了这个七种之外呢，咁亦都有其他咧，所謂以處所立名嘅，而同藏經裏面有一部咧叫做《象頭經者經》，以及《靈陀經》。咁啊，《靈陀經》在佛教咧都係屬於咧至不過好重要嘅地位嘅。嗱，咁啊，《象頭經者》係個地方名，而《靈陀》咧係一山嘅名字啊。咁啊，以處所立名咧。咁亦有以人數立名嘅喎，而千佛名經，千佛咁佛就係人咧，千就係數目啦，咁合埋咧就以呢個人同呢個數目咧立名。咁亦有用呢個數法立名嘅，四十二章經、四諦經、五音經、六道經。咁四十二、四、五、六。都是属于这个数目啊。咁啊，四十二章以共四世嘅世字、五音嘅音、六道呢个道字咧，都是属于佛所说嘅教法啦。咁啊，以呢个数目同埋呢个法咧立名，咁亦都可以讲叫做大数即佛法嘅道理啊，带住呢个数目咧嚟到去解释嘅。咁啊，名为叫做数法立名。咁啊，我哋简直之后啦，咁啊，现在就判归本经啊。咁啊，本经依此嘅七种立题之中，就以人法为名啊，而略兼于个譬喻。在人呢方面，就有因人果人，诸菩萨就系因人啊，娱乐。就是果人，在法呢方面就有正法以及修法，大佛顶是正宗本具，所以大佛顶咧属于正法啦。物因修正了义，万行守灵严，属于修法。若是再分别言之修，与共万行就属于因啦。正一个字就属于果。守灵严呢就是通因彻果，咁啊略兼于呢个譬喻呢就是此经啊显三内藏妙真如性，此理高超一切啊，就譬如佛之顶呢是最高无上，咁啊入此经咁啊佛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咁啊，莲花现化佛，化佛宣说神咒，咁就表示众生咧 本具呢个圣德啊，系高于一切，都如同佛顶，咁啊，所以就略见异如啦。所以此经显传，名为叫做《大佛顶经》啊。若是密传，名为叫做《大佛顶咒》啊。从所表而立名，所以可以得到略见于呢个譬喻。咁啊，经题佢所以安立，有啲从弟子请问呢，然后佛先系说出嘅。例如《金刚经》，大家都好多人读得好熟噶啦。咁啊，须菩提尊者就问佛啊，佢话世尊啊，咁啊，此经既然功德系不可思议啊，咁啊，然则此经系乜嘢名字啊？咁啊，我等又点样去扶持咧？所以佛告须菩提，此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啊，佢话以名字。就与当奉持，只就从佛呢安立呢个名字。咁亦有从菩萨安立嘅，嗱，例如佛说《阿弥陀经》，就系结集经典嘅菩萨啦安立。因为经里边呢，绝对揾唔出一段经文啊，话此经呢为佛说《阿弥陀经》。整部《阿弥陀经》里面无如是的经文，那就证明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就是结入经典之时由诸大菩萨所安立。那现在此个《大佛顶首楞严经》，那若中就具足禅教律密证，那若理呢就是具足三如来藏，念根如性，圆三谛理。咁啊，如是啊，咁高而有咁好嘅道理啊，一本经。咁啊，后世嘅受持者、读诵者、研究者，咁啊，佢唔明白或者唔知得此经是何名字啊，咁啊，点可以去研究受持、读诵啊？乃至发心依此修行呢，所以在第八卷菩萨为次之后啊，咁就文殊师利菩萨问法，佢话世尊，当何名是经啊？我及众生都唔学修持。咁啊，佛答文殊师利菩萨所问呢，咁一共就有五个名字。咁啊，五个名字中第一。名为他的大佛顶悉檀多波沙罗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咁啊，呢个经题一共有二十一个字。咁啊，现在本经在呢个二十一个字之中，咁啊略去其他十八个字，只系全大佛顶三个字。咁啊，以大佛顶三个字。文具偶的大师的判词是依体立名，其实大佛顶三个字呢是具足体中用，亦即体上用三大。此一个经题就通于显密而传，显传就是大佛顶十方如来清净海眼，密传呢就是释迦多波达罗无上宝印。现在提中单传大佛顶三个字，因为大佛顶呢就是为显密圆传之所依，亦为显密圆传之所显，结果呢就是为显密圆传之所归。所以呢单传大佛顶三个字，何以大佛顶三个字为这个显密圆传之所依呢？因为佛说一切教法存于大佛顶圣体而设，所以名为的显密圆传之所依。那怎样叫做为显密圆传之所显呢？佛说大乘教法所显示的 无非是这个大佛顶啊，圆融三世，一心三大的妙理。所以大佛顶三个字就是为显如全知所显啦。咁啊，从此修因正果，成无上菩提，所证嘅无非亦系指大佛顶理而已。所以大佛顶三个字啊，就为显物如全知所归。所以大佛顶三个字是唯一经最重要，所谓万行由此立啊，佛果是由此成，摄像显物而教之体。所以在这个经文之中，全系有21个字，就要略去其他18个字，单是全大佛顶三个字。咁第二个经题叫做救父亲恩，度脱阿难，及此会中，圣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咁啊，此一个经题系从用而立名啊，近而且合集。近呢方面系约呢个现在之事，合呢方面咧就泛指阿难同埋摩登伽嘅事。咁啊，现在将阿难同埋摩登伽涉入呢个诸菩萨中，菩提心入遍知海就涉入呢个首楞严中，因为首楞严三昧为能得能入嘛，菩提心入遍知海就为所得所入，咁啊能所不异，所以咧此一个名字啊。完全略去而不用。第三就名为他们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啊，为他们大科讲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此一个经题呢亦是具足体中用啊，亦是具足显密而全，但是它里面的道理即是大佛顶密因修正理，由啲显物无有异体，亦无之用。现今以呢个显甲接呢个物甲，所以亦都全部略去而不用。第五，名为叫做灌顶将具诸菩萨万行首楞严，此一个题目呢系从中用立微，亦都具足显物而全。现实就略去灌顶将具之物。全菩萨万行首楞严的显，咁啊以上五个名就系、是、第八卷佛教文殊师利所问。咁啊现在中经嘅经题在呢个五种题目之中，咁啊结集者选为重要，咁啊一共咧取出19个字成为一个经题，大佛顶三个字。就是取于第一题，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全取第三题，诸菩萨万行首楞严呢，就是分取第五题，因为名义诸经，所以说为叫做别题啊，咁啊经之一字名为叫做通题，因为藏经中每一部经呢。都名为经，所以名为叫通。咁啊，在此个通别之中，我哋先识别题。咁啊，呢个别题咧分为三段，我哋先识大佛顶。咁啊，其次咧就系、是、解释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咁啊，最后咧就系、是、解释啊。诸菩萨万行首楞严，咁啊，现在就系先识大佛顶三个字，咁啊，大佛顶三个字啊，咁啊，古德咧就有三番解释，所谓第一就约呢个心法略释，第二系约呢个佛法嘅广释，第三。约这个众生法例式， 咁有人問啊，既然心佛合眾生，即是三無差別，咁啊無差別性即是大佛頂性，此個大佛頂性啊，在迷係不減，在性係不增啊。所謂一性係一切性，一切性即一性，隨色一法能遍通一切法，咁又何必一定啊？要作三番嚟到解釋咧？咁啊，因為一切眾生咁啊，皆有佛性，但啊迷惑而不知，而暗失到人莫能見啊！所以先呢要用佛法嘅廣釋以顯其妙。咁啊，其次啊，有雷佢就高虛正境，讓能依佛，以為佛法係屬於佛境界中事，與我等咧係無關啊。所以其次咧就若呢個眾生法嚟嘅例式，令佢知得佛法即是係眾生法啦，離開佛法冇呢個眾生法可得，從此十界定塵事理平等啊，令之生法本來無異。咁啊，更有不得意者，以為佛法係太高啊，所謂滋養都莫及。又話眾生法係太廣，渺若汪洋，所以就需要啊，約我哋現前一念啊，嚟到解釋，顯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啊，無差別性即是大佛頂性。呢、這個大佛頂性咧，就是我哋現前一念心性裏邊本來具足。咁我哋明白呢個三番解釋嘅道理之後，咁就可以講咧，了解到啊，所謂言言都顯世啊，句句都明中，但係唯不了者，先至作此呢個三番解釋。咁啊，又恐逢有一類人，所謂滯句執着說食數補，咁啊，令到呢學者得以隨文入觀，所以於呢個三番解釋之中咧，首先咧就以呢個心法啊嚟到略識大佛頂嘅道理。咁啊，大佛頂三個字，我哋先咧就識啊呢個大字，就可以有四種咧嘅意思嚟到解釋。第一就係對內大。咁啊，對待咧就係對小而説大，好似個牛啊嚟到比人咧，咁啊比例嘅牛就大於人咧，咁啊或者用只雞嚟比一隻螞蟻啊，咁啊呢個雞就梗係大過呢只蟻仔啦，都唔知幾多千萬倍啦。咁啊，因為對待而説大，咁啊呢個大咧就一定有其限量。咁第二就係、是、絕代大，係冇可比對嘅。咁例如虛空，我哋一眼望去真係虛空無邊嘅。你即使坐飛機就飛到幾萬尺咁高咧，你喺個飛機窗外望呢個太空啊，你都睇唔到佢呢個邊際啊。咁側邊係空空蕩蕩，乜嘢都冇嘅。咁呢個虛空既然啊遍一切是處啦，咁啊廣大啦，咁啊絕對海大，冇一樣嘢可以比得上咧大過呢個虛空嘅，咁啊説明佢嘅絕代大。咁啊第三咧就係、是、先小就後大，好似我哋嘅人初生嘅時候就好細嘅，啊咁啊漸漸咧由呢個父母啊，咁啊對自己嗰種嘅養育。咁或者食其他嘅營養嘅飲食，咁啊漸漸自己就大過咗啊！咁啊呢種先小然後大啊，咁啊呢個大一定係有始終。咁啊第四就本大，所謂天然係如此啊！ 无始终，亦都无生灭啊，无大小，都亦无增减，咁你叫做本来大。咁啊，现在我哋大十顶提供呢个大字啊，在呢个四种大之中咧，属于边一种咧？就首先就属于第二种咧，叫做绝代大，即个绝对咧就系大，因为众生嘅心性啊，无亦系无相啊，咁啊亦无边表，体无限量，遍一切时处。无可比对啊！亦都无可说辞，亦等于话我哋只有修行，自己亲自证得，但系绝对唔能够啊，将我哋呢个本性攞出嚟，好似作一件件啊，系表示出来俾人睇啊！咁啊，无可比对嘅，所以叫做绝代大。咁啊，我哋寒山祖师讲啊。佢话唔深似秋月，碧潭就清皎洁。佢话何物堪比论？咁你教我哋如何说呢？佢话我呢个自心啊，咁啊嗰种嘅清净明朗，咁啊好似呢个秋天嘅月亮啊，咁啊例如八月十五冇云嗰阵时咧，咁啊你话呢个月亮啊几清明，几皎洁呢？你有边有物件啊，可以比得上啊？呢、这个中秋嘅明月啊，嗰种嘅清净嘅皎洁呢？咁我哋啲心亦系一样啊！我哋嘅心咧系绝对清净，系绝对明朗啊！咁啊，冇一样咧可以比得上嘅。咁啊，既然我哋嘅心啊系绝对清净，无可比的，那么怎样可以说出来呢？亦怎样可以拿给人看呢？所以说你教我如何说，说都说不出啊。那么现在怎样才可以明白呢？那么亦都只有用功啊，自己去体会。我们用一番功夫，那么功夫用得上了，我就可以自己体会到自己呢个本性啊。所谓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咁呢个唔饮水嘅人呢，佢就绝对就唔知得嘅是冷就是热。咁我哋呢个本心亦复如是啊，系绝对大，无可言说。咁就名为佢嘅绝代大啦。咁亦系第四啊，呢个本大，因为我哋个本体咧，烟烟成成啊，无有先后，始终都系如此啊，本来系大，咁啊，即使啊罪孽深重，堕落做呢个蚂蚁咁细啊，其实佢呢个本体咧，咁啊亦系咁大，唔会因为啊堕落做蚂蚁呢个身形小啊。咁啊，佢呢个佛性呢个本体咧系少咗，绝对唔会。同样咧系咁大啊，本来就系大啊，系无始终，系无先后。所以经中讲，佢话常住真心系性净明体。既然系常，咁就遍一切事啦；既然话住，咁就遍一切处。因为遍一切事处。所以我哋说佢系大，咁啊又话见性周遍，非语而垂，咁啊即见性就系心性啦。咁啊见性周遍，即是系心性周遍，心性周遍故，所以我哋说佢咧就为大啊。咁啊又安尊者同埋法会大众开悟之后，佢各各自知心遍十方啊。咁啊，见十方空的如观手中所持热物，又或得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精片圆，含果十虚。咁啊，因为我哋呢个心性能够含果十虚，所以名为大。又或十方虚空生于心内， 都猶如片雲，點太青雷，咁啊，所以就名為叫做大啦。咁所以本係呢個大字咧，在呢個四種大中，屬於第二個絕代大，以共第四個本大，説明我哋嘅心性啊，絕對以共本來係如是嘅。